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翻到嚟12月2日嘅大軍閥啦，咁就今日就非常之晴天霹靂啦，咁就原本大家都預咗淨係DQ 嘅劉小麗嘅啫，咁點不知咧，即係呢個梁振英咧就大刀闊斧就赤膊上陣，就一斬就斬四個啦，咁我哋即係有段片嘅，我去咗段片先啦，我哋。 梁又被 DQ， 政府又再做嘢啦。梁特同强国元正式入禀高院申请 JR， 挑战当日监誓嘅立会秘书，话皆因小丽、姚松炎、罗冠聪同埋长毛四个人宣誓无效，要求 DQ 埋佢哋议员资格。详情继续留意动新闻啦。 咁 hea 原来。 你播之前 讲都得啊，大佬。唉，咁啊，就四个人，咁就系罗冠聪啦，吓阿长毛啦，长毛真系估佢唔到，咁就姚松炎同埋阿罗冠聪咁样样，咁啊自决派四个已经 D 三个啦，啊咁啊剩翻喂，竟然剩翻咩？即系呢个剩翻系朱海迪，朱海迪会点解冇 DQ 咧？其实真系老萧救咗佢，因为之前老萧话好危险，真系。 成功得 系啊，咁所以即系救咗佢命嘅呢、這个就。 喂，但系我真系估唔到喎。嗱，我上一两个礼拜嘅判断咧，就会认为即系你冇理由打击面咁大嘅。佢已经立咗个下马威俾香港人啊嘛，仲唔搞大佬？嗱，梁游两个喺最弱嗰个位置里边，我哋攻入去。吓、你搞即系港独啊嘛，咁样跟住再定义港独系等于自决之后。咁你大家都醒水啦，嗱，你要从政嘅话，你要参选嘅话，嗱，呢度系我底线咁样。咁但系，喂，点解无端端？我觉得最值得即系讨论同埋探讨嘅问题就系、是，到而家呢个阶段，你仲揾多四个嚟搞，点解咧？呢个，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嘅疑问咯。 全部有计算嘅，咁你见到就系话，嗱，因为之前就 DQ 咗两个梁游，即系两边都系，即系呢个好 practical 嘅计算，好明显嘅呢个就，一个就系新东。一个就是九西，你就是 DQ 一个，你是抢不到个席回来的嘛。 真是为了个位咁小事。 不是，那这个肯定是，那会不会又是只是为了个，讲真或者是顺风车啦，是 不是？我又计了，我计了两三条数的，即是大家可以再，即是再研究一下。第一条数我觉得是计的呢，除了你刚才讲一样东西之外呢，第二样东西就是给香港人听，自决都不得啊。 等等先，如果你讲自决都唔得嘅话，点解嗰个系朱海迪？ 系咯， 唔系嗰个系长毛，唔系朱海迪。 系咯， 咁当然第三样嘢又牵涉入去嘅考量就系、是，喂，你都要过得入先得噶。即系佢都要计个条数。嗱，如果我揀两个，起码都要中晒啊。嗱，如果揀四个，起码中三个。如果唔系，你出嚟都系核突噶嘛。即系法庭嘅判决。虽然你话背后有人大释咗法之后，你可以即系任务。或者啲官都驚緊，即係自己嘅仕途，即係其中一個考量。咁但係我再諗下，喂，另外一個可能性就係、是，喂，下次三分之二都攞埋嚟。 唔係，其實而家 我未計嗰條數啊。嗱，你諗下，如果冇咗嗰幾席之後，究竟最後究竟攞唔攞？我哋掌握三分之一先。嗱，而家你唔見到幾多隻啊？一冇加四就係 補咗三分一，即係廿四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直選嗰度咧，就你補唔到個半啊。 分組點票嗰度 係啦，即係變咗就係話咧，你嗰個叫做係議事規則咧，你係守唔住噶啦。 唔係，其實早兩日都有類似嘅事發生過啊。即係琴日佢講長毛嗰單案嘅時候，其實最後連個地區直選都過唔到，因為阿毛哥就自己冇投票，跟住張超雄有啲事做就唔喺度，咁所以就冇投票。咁結果係已經而家其實基本上你話直選嗰度其實你 而家 走翻兩個你已經冇咗㗎啦。 而家呢個空窗期呢其實好危險嘅，即係變咗就係話你而家仲唔要團結啦，即係講真你嗰個團結係比以前任何一個時間更加緊要。 而家我有幾多席直選，即係泛民即係非建制派有幾多席？ 非建制派16对16咯，而家咪 唔係啊，唔係讲直选嗰个位 全部、 啊、 全部本来就30、這個、跟住而家 DQ 咗两个 係啦 ,28, 因为梁又走咗咁 ,28, 咁你再减多四个 就 啱咗四个啦 ,24 啦。 好容易拉票 咁但係嗰个空窗期呢你起码我唔知而家嗰个处理系会 唔 几耐啦。 你冇得諗得咁深入就係呢如果你跌到去得返25、6嘅时候呢你要过三分二是相对容易好多的嘛。 同埋呢我啱啱。 因为我只要搞掂两三兜油我应该解决个问题㗎嘛。 唔甚至我啱啱諗起一个位呢就係、是、即係你土你应该记得五区公投嘅时候呢我就研究呢个全体议员个意思到底系几多个嘛。 嗯。 嗰陣就曾玉成就话全体议员应该就系60个嘅即係所以你辞咗职唔喺度咁都计嘅。咁但係嗰陣嗰个系曾玉成啦亦嗰陣大家都斯文啲啦。 个比例。 咁你而家你点样去理解呢个全体议员员嗰个数字都系咩咧？嗱，嗰条数我冇计啊，其实咁，但系你会唔会扣咗之后嗰个比例，原来系已经某啲嘢已经系过咗嘅，三位原来已经系冇咗嘅，咁样去理解咧就好大镬嘅。 嗱，你再讲翻具体嗰几个区嘅形势啊，即系例如话九西咁，咁你 DQ 两个，一个刘小丽，一个游惠晶，攞翻一席就有可能嘅。新东如果你 DQ 两个，亦都系攞翻一席啦。 仲有姚松炎嗰、那个即系规划界，本来而家系渔人得利嘅，佢有两个建制争，所以姚松先赢咗嘅啫。 咁你吴永辉出都可能有机会赢。 咁你一对一就随时输埋噶咯。 唔系，咁所以佢最重要嗰个 political implication， 即系话嗰个最重要话俾你听嘅一样嘢就系、是、嗱，你唔好过我呢条界，你要玩即系选举嘅话，喂，同埋而家你都谂到嘅。点解嗰阵时候啲人话我嗰个分析系有问题的？我话俾你听，我今日话俾你听，我分析系冇问题啦。你点样争佢两条友都好，嗱，老实讲，我都好争。但系你一定要守呢条线噶嘛。 嗯。 你唔守呢条线，你一俾佢过一条界嘅话，屌，佢跟住食住个势，大家都温水煮蛙。老实讲，嗱，我今日听到个新闻嗰阵时候咧，头嗰五分钟系冇乜感觉噶啦，已经发觉自己。即系后嗰五分钟再思考一下，先至觉得好严重。 唔系嗱，呢个嗱，就系、是、之前。你话系咪即系过咗？你自己都想象唔到。其实讲真啦，嗱，呢件事之前咧，其实阿梁爱诗咧喺上个礼拜咧，你记唔记得讲个说话就系、是、唔相信系会有大量嘅议员会被 DQ？ 咁你见到就系话，其实咧中间有好多事情咧，其实系同你做紧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嘅。一开始嘅时候就揾呢个翠华阿龙 DQ 11个嘛，咁11个之后就系、是、阿梁爱诗走出嚟话唔相信会大批。跟住呢唔相信大批之后呢就去到今个礼拜一嘅时候呢就变咗刘小丽一个。咁刘小丽一个之后呢突然间变返四个。 嗯。 仲有中间一件事就係、是、我哋上一次评论嘅时候有一年2万蚊按金都交唔出。 关新委。 香港政协会。 呢个係我自己个嗰时候个估计嚟㗎嘛。所以有时你话喂老共啲嘢。喂，你真系估佢唔到， 估唔到虛質實質實質虛質。 喂，你真系估唔到個開咩牌嘅喎，大哥你真係。 唔係，佢都唔係個整體啊嘛，因為佢每條唔同嘅線係做緊唔同嘅嘢嘛。 但你見到佢做咁多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咧，其實令到我第一樣要諗嘅就係話，嗱，今日泛民啊，即係好團結咁樣走出嚟就講就係話，呢個係梁振英嘅 連任 想搞政變， 係啊。 咁嗱，嗱講真啦。泛民嚟讲咧，如果将成件事系想象成或者系定性为系梁振英一个人搞嘅政变咧，其实讲真，你嘅心里边系好过啲嘅。坦白讲系，即系你起码就系觉得所有嘢都系梁振英咁样搞出嚟嘅，系 嘛？ 即系北京唔系咁谂嘅，北京好人嚟嘅。习近平唔系咁衰嘅咁样样，佢想挟持啦啊习近平咁样。嗱， 我 day one 已经有个感觉就系、是、咧。喂，你喺呢条线里面呢成个中共呢都系会好团结嘅。喺、民族主义嘅立场上面，喺呢一个嘅港独嘅问题上面系完全一致嘅。 其实喺政治 冇人敢即系歪离呢一个样嘢。嗱，你试想象一下，我分析好简单啫。如果我今日做中国领导人，你会唔会令到成个中国四分五裂啦？喂，你都想名留青史噶，即使无功都唔会有过啊！你唔会成为系成个中国分裂嘅沃尔巴乔夫，俾人笑一世噶嘛？喺个历史上边， 即系你如而家你系将佢绑咗上战车嘅话咧，就变咗就系你唔赢唔得。咁但系我亦都想即系、就是、回答翻个问题，究竟呢个系唔系即系梁振英一个人嘅政变？即系我哋想即系探讨呢个问题啦。 应该咁谂，就系、是、梁振英利用呢一个位。是无往而不利的。 咁呢个系 即系你諗下我哋 trace 返成个历史。 所謂港獨嗰個冒起，由雨傘運動之後，大家失落無助之後，再到即係呢個本土思潮嘅即係蜂擁澎湃，再玩港獨，再玩自決呢一個嘅浪嘅時候，梁振英個 political maneuver 用英文講，中文應該係叫咩？即係政治嘅手腕啊！佢點樣去即係做 leverage 嘅時候咧，係做得非常之出色。而家諗翻，即係我哋完全感覺唔到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我哋真係後知後覺咁嘅成班，佢都係。雖然我哋一早已經噏㗎啦，嗱，佢全部呢都係佢啲計嚟嘅啫，都係為自己嘅連任啊，都係為自己嘅權位。但係原來呢一樣嘢係擦到阿爺鞋㗎嘛。 咪而事實上咧，即係我又覺得呢樣嘢你唔可以話佢一個人政變，因為其實之前咧，即係你見到黃光亞又好，上面啊，尤其係陳佐爾嗰啲啦，即係嗰啲咁嘅護法咧，係同佢開咗路㗎，已經講到明就係話啊，你唔係政治港獨、哦。自決喎、哦，嗰啲都係都係唔得嘅喎。 跟住佢舉咗好多 examples， 係啦， 得。咁所以嗰個攞遮，嗰、那個又唔知後邊又變成問號，嗰、那個陰陽怪氣嗰啲咁嘅講法㗎嘛，全部。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將呢樣嘢咧係定性為梁振英一個人嘅政變嘅話，嘅危險之處係在於咩咧？其實你係自己係心存僥幸，心存僥幸。其實講真，去到咁樣咧。其實你係冇得只以一個善良嘅中央係幫你解圍，冇可能，呢個太天真。我覺得你寧願咧，你不如自己即係其實係跌埋心水戰鬥到底啦。 但你見到整體泛民都係咁樣嘅，佢哋從來都係未諗過要正面 係啦 迎擊北京噶嘛。係 啦，喂 ，what if 習近平真係咁諗，咁你點咧？似乎佢哋好唔想咁樣諗咯，好唔想面對咁嘅習近平。而問題就係話，而家習近平或者你成個黃光亞啦，係咪？佢係派胡欣正俾你， 一啖砂糖，一啖屎。 佢係想即係搞呢個叫做係統戰喎， 統戰啦， 係嘛？即係叫做係討好大多數嘅泛民，然之後咧就叫做係 marginalize 嘅所謂一小撮。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拉到長毛喎。咪長毛而家變咗泛泛地民㗎啦嘛，已經係咁，所以 唔係佢有幾個考慮嘅，喺佢揀嗰個人選裏面，除咗頭先我講嘅法律考慮，即係日後立法會嘅戰略或者係即係數票數嘅考量之外咧，另外一樣嘢就係咧，佢夾住啊嘛。第一，你講名正言順講港獨唔得，自決都唔得，拉布激進唔得。喂，咁呢個就係全部係畫條線俾你嘅， 咪長毛嗰度 畫埋俾你啲選民睇，你投佢都冇用㗎，我會 DQ 佢。嗱，香港人好實際嘅，你當然有好多人反叛，包括我哋在內，屌你明話唔得我就明話選，但係咧有好多人就好實際咁諗就係，屌我選咗你都冇用啦，你都做唔到嘅咁樣。 仲不如慳翻啦！ 但係長毛嗰度，你仲要畫多條線啊！就係、是、挑戰人大嘅決定。你見佢個宣誓，其實係講緊要求取消八三一啊嘛。 撕毀咗個八三一嘅影印本啊！ 係啊，嗰、那個嗰本白皮書 當咗個宣戰人。 不，同埋而家老共嘅部署咧，你再走多一步去諗就係咧，佢等你香港人喺政治上咧係冇期望。 嗯， 因為我而家食滑你啊嘛，香港人。 嗯。 喂，你可以做咩啊？你革命就搞唔到咯。你一搞革命嘅时候，我即拉， 佢就可以去哈佛读书啦。 就搞到萌芽状态，咁你点啊？咁啊，唯有屌都系谂下自己嘅未来前途算啦，谂下移民算啦，或者系不理世事啦。你即系当嗰度系 Manhattan 就算啦。我嚟呢度翻工嘅咋，大哥。即系转头我翻翻去我自己嘅州噶啦，大哥。即系隔篱嗰啲啫。我意思系咪啊？搵食就得噶啦，你当系。喂，其实佢就想咁啫嘛。所以點解佢今次完全係唔讓你唔就你班友政治平衡都廢鬼事玩？咁嗱，呢個我哋就要思考啦。你跟住你個未來個路係點走？嗱，第一，你如果你嗰、那個假説係成立嘅話 ，Anthony 嘅講法就係、是、喂，其實冇分別㗎，習近平即係成個中共喺呢度嘅問題上邊咧，大家都係統一戰線嘅，好清楚嘅呢條界佢一定咁畫㗎啦，係嘛？嗱，你一係中意玩就玩，你唔玩就算數。我亦都強硬對付你哋咁樣，你要咁諗嗱，呢個第一個前設嚟嘅。第二個，佢一啖砂糖，一啖屎俾你。嗱，我都有少少著弱㗎，即係佢話攞翻回鄉卡啊嘛，大佬。 你有少著弱啊？屌！ 我有少少啊，雖然我冇乜必要翻去。 唔係你想翻去做咩啊？ 你翻吸塵嘅啫喎，都係。 我起碼有咁嘅權利嘛。 洗頭啊， 係咪？但後屘我收到風啦，佢話你攞好攞啦，有人同我講啊。不过你唔好翻去，我真系谂咩意思啊，大哥？即系我翻去之后，喂，佢话你咩身份啊，大哥？ 你做嗰啲嘢其實仲危險過民主黨啊、公民黨啊，甚至乎啲本土派啊，因為你搞華人民主書院啊。 嗯， 仲有你記唔記得你自己係中國民主黨嘅執委嚟？我係我唔記得咗添，大佬嗰次即係阿黃君滔叫嘅時候，係 乜嚟？ 俾個面佢啫，我都係大佬。我諗住有咩咁大件事，我又冇開會又冇成咁咩？ 執委都係核心成員嚟㗎。 咁我諗諗下又係喎，屌！喂，咁你叫我爆嗰啲名單，我真係你真係。即係用呢、這個拖長我都爆唔到名單俾你喎，大哥。係咪又灌水啊？又呢、這個咩？我都俾唔到名單嚟嘅喎，大哥。係咪搞咩活動？我又爆唔到俾你聽嘅喎，我好少少。係咪而家我講到明啦啊！即係如果我真係翻去旅行嘅話，你都要拉我嘅。咁我真係爆唔到嘢俾你聽嘅，大佬。包括華人民主書院嗰啲活動咧，究竟係邊個參與嗰啲成員嘅名單，我都爆唔到俾你聽嘅，大佬。 啊，那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咁就我覺得就當然啦，佢所謂食滑你，其實係見到之前幾次嘅大型運動，你DQ 咗你係嘛？無論係清靜又好，泛民又好，你真係動員唔到幾多人出嚟喎，係咪？ 另外一個食滑你其實係講緊經濟層面嗰度啊嘛。佢而家係印咗咁多銀紙，咁然後亦都利用各種唔同嘅工程去到吸納咗利用即係紅色資本就吸納咗你堆華資，咁亦即係話俾你聽，無論你政治層面、經濟層面，你都要依賴佢嗰陣。喂，咁佢就開始佢嘅一國一制嘅準備啊！因為你如果拉一條時間軸走去睇，就由九七年開始，董建華嘗試商人治港唔得，曾蔭權嘗試公務員治港又唔得，梁振英嗰邊咁不如我打橫你啦，咁然後慢慢又發覺得喎、 啊，唔同埋你諗到啦，我哋喺街頭裏面聽得最多係乜嘢咧？喺梁油被 DQ 嘅時候，抵死啊！呢個係主流嚟㗎， 其實忽而自知嘅一個成功嘅。 當然我心裏面都會諗，佢係真係抵死，即係你係亂玩交嘅，即係抵俾人 DQ 你。但係你唔會，即係有多人係分開曬啲立場㗎嘛？好似我其中一次咁講就係、是，喂，反釋法還是反釋法、啊。 嗯， 嗰兩條友策略上即係無盡係另外一個問題、啊，要嗰啲嘢全部要分拆開嚟去分析個問題嘛。即係有啲人係講中嘅，今日佢搞清零新政，屌咁我唔出聲，咁咪由得佢咯。 嗰、那個你講係黃之峰嘅 post 啊， 係嘛？你再今日再搞即係劉小麗，即係羅冠聰，長毛姚松炎，我哋唔出聲，咪由得佢咯。即使我哋出聲，我哋都唔知出到啲乜嘢聲。尤其是你經過咗梁油一役之後咧，其實係佢一個好大嘅破壞性係在於呢樣嘢。即係我哋嗰個當日點解咁反對呢啲油？点解你仲当佢系朋友啊，大哥？嗰啲唔系你嘅朋友嚟噶，屌嗰啲友唔单止系猪队友咁简单，系随时系即系帮佢即系护航嘅大哥。佢一护完航之后，而家你再入，有几多少市民会反对咧？都话你哋嘅啦，玩还玩啦，宣誓嘅时候宣誓都玩，入到去先慢慢做。你入到去立法会宣誓完正式做立法会议员，你系言论免责噶嘛？理论上。而家我最担心唔系嗰几个人究竟被唔被 DQ， 我哋究竟选唔选得翻上去嘅问题，而系在于你开咗呢个缺口啦，已经。你个后遗症系几严重，对群众好严重。咁大家都即系心如刀割之余，都系面如死灰，亦都冇挣扎求全嘅勇气。喂，呢下先大镬啊嘛！喂，大佬，全部温水煮蛙， 好烦噶啦。因为其实你就算系当日。你话近年嚟搞大台搞得最成功嗰、那个华学文啦、 啊， 即系你去到上次嗰、那个游行啊，游行反释法嘅游行啊，你讲真，你佢自己，你就算你以众志，你联合埋呢、這个清正嘅力量，佢唔系一加一等于二或者系大于二，佢系一加一系等于0.3、0.2咁样样，佢多咗清正，佢反而系冇咗嗰个政治能量。你谂下，即系喂嗰日喺中，即系佢仲要冲击中联办，仲有一个曾几何时仲话要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嘅黄台阳，系嘛？嗰日仲要俾人哋咁样，哇！一见到佢喺度就屌啦，即系 佢企喺油桶上面叫人冲噶嘛，大佬 系啊，即系你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啦，咁样样系咪？咁但系你其实嗰一日咧，你众志又好，所有人都好，其实已经系露咗底啊！你。 唔系成个勇武派咧，喺呢件事上边、啊、香港嘅民主运动嘅历史里边咧， 是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现在学阿毛那些即是立法不是立法会，他那些法庭的辩护词。你真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为什么？第一你讲自己又不做的。咁啲群众就会开始好不熟㗎喇。 好笑啊。 第二我哋每一次去啲群众运动嘅时候，即係我例如假设啦，我係正经人家。喂，你会唔会掟石㗎大哥？你掟石我唔去㗎喎、哦。我都係表达下意见，我都係对中共不满㗎咋。你话我係契弟都好点都好。係咪？咁我係有底线㗎嘛。唔係好似你哋冇底线抗争㗎嘛。喂，呢啲嘅后遗症係完全修补唔到。同埋而家呢个咁嘅路线，两嘢就俾人揼到阿妈都唔认得。 嗯， 你连肥棒嚟到都系咁揼你哋，揼到系猪头饼咁，大佬。 唔系，即系一啲。 喂，肥棒讲嗰啲嘢全部中晒噶。 系 吓、啊，你唔好加嗰两样嘢落去啊！你一加嗰两样嘢落去咧，系对你哋自己过去嘅道德高地系冇晒啊！ 系啊， 其实佢从群众运动嘅角度考量呢个问题啊。 系， 即系群众老实讲，一定系比你哋所谓嘅领袖系低几级噶。是契弟少少，是保守啲噶嘛？阿德怀佢使乜做群众啦？佢出嚟做领袖啦，大哥取代咗你个位置啦。 咪即系呢当日咧，即、就、系、是、为呢个清正姚琦呐喊呐喊助威啊，又帮佢助选嘅一啲网媒咧，即系讲真都要负好大责任啦。即系讲真，你譬如你话嗰阵时剩翻边啲人同佢呢个撑咧，清正啲富人就系啦，系咪？你系容颜嗰啲。系咪？而家完全系唔讲政治噶，佢都好笑啊！佢唔知早两日咧，仲登咗篇文咧，即系奇闻共赏，我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先。 喂，所以咧，如果你攞到中共嘅内部文件嘅话咧，随时都有唔知有几多呢啲咁样嘅即系相类似嘅组织咧，可能系千丝万缕嘅关系咧。点解我话攞中共内部嘅文件？你发觉可能系阿张达嚟嘅。是成个部署嚟嘅，喺雨伞运动之后呢，一夜打沉你香港嘅民主运动呢，其中嘅方法嚟嘅。屌啦，你帮我去搞个本土嘅组织 急 激进啲出嚟，係咪拆佢大台。咁跟住呢就扯走佢啲群众之余呢，仲係令到呢而家今时今日咁嘅局面囉。嗱，你越搞越激进嘛，我一夜揼落去你嗰度，跟住你攞唔到群众支持，你冇晒道德高地，我咪两嘢咪嚼埋你其他啲囉。有 point 嘅噃，唔好话阴谋论。 唔系呢个都系。 喂，你当你个当权者系傻噶？中共咁多年嚟斗争成功，系全靠呢啲手法噶嘛？阿龙嗰阵时候讲咩话？渗沙子叫长 挖长角， 挖长角 掟石头。 喂，全部系用呢啲手法 嘅。呢个唔系阿龙发明嘅，呢个系毛泽东发明嘅。 我僆仔嗰个时候有一本书，我同学送俾我， 嗯， 叫《蒋介石与毛泽东》。两册喺我屋企噶仲，你睇下，我拎翻嚟俾大家睇下。佢全两册书系讲咩咧？表面上成个故事就系蒋介石同毛泽东嘅起起落落，边个喺边个阶段里边咧能够系即系占上风，即系边个喺下风。但系佢最重要嘅观点咧，我睇完成本书之后咧，佢原来周围渗晒啲人咧喺呢个国民党里边嘅，大哥。 唔系嗰啲系话有啲系直头你中共见证之后咧，大家酒会坐埋咧，跟住先话。 原来你系党员嚟噶，屌！我又系喎，咁样。 喂，原来大家一路都以为系自己国民党友，原来大家都系老共嚟 嘅。屌真系。 即系就系咁样啫嘛。 喂，老共呢家嘢好沙家噶。喂，佢点可以夺取一个即系当年都系四五亿嘅政权？系嘛？你有美国佬撑场，啱啱就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嘛？你亦都有钱。亦都有百万雄师，亦都有西式嘅呢个军事嘅科技。At that moment 系即系最先进啦。你都可以俾人夺取嘅江山，乜嘢理由？ 唔系，不过我想讲， 你谂下傅作义个女啊，都系共产党党员啦、啊，大哥，佢咪就系弃守咗北京咯、啊，就系、是、咁简单啫嘛。 后来傅作义个女喺西环度做嘢噶， 有啲历史观，有啲政治嘅斗争嘅触角。即虽然你话我哋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你都唔可以唔假设噶，当一样嘢唔系噶。如果你问我，而家种种迹象显示系成个 plot 嚟嘅，英文就叫，系成个阴谋嚟。由雨伞运动开始，老共已经系忍无可忍对你班契弟，我俾咁多 favor 你，喺佢嘅角度啊，唔系我角度啊，大佬 係咪？你要自由行有自由行，你有 CPEC 有 CPEC， 你有水有水，有食物有食物，你嘅包仔全國差唔多最有錢嘅人喺度。屌你嘅最，你成日喺度勾結外國勢力，企圖推翻我中華人民共和國嘅領導。 最有錢係落唔到香港人袋嘅。 咁梗係啦，屌！但係個問題喺佢嘅角度啊嘛，佢覺得你好傻噶啦，係嘛？你揸住嗰個雖然好核突嘅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護照，你去咗130多個國家，屌你睇下佢入邊嗰啲友，度度都要簽證嘅大哥。我哋幾優惠嘅喺佢嘅角度裏邊。喺佢呀，唔係我呀。 咁我哋有數又唔該係老共事嘅其實。 咁係咁英國佬呢樣嘢。 佢以前留落嚟㗎嘛。 你多謝肥胖咗佢。 不過我想講一樣嘢，即係頭先你提到嗰個掟嘢嗰個問題喺群眾裏面。其實呢啲都係好多獨裁者好常用嘅方法啦。即係所以點解我哋以前講你如果有人搞事你咁你就督唔督灰呀，咁你抬走咗佢先嘛。係外國正，你有人搞事頂我喺度和平集會，你又搞事喎，同你切割。 好多係當權者部落嚟㗎。 是啊， 因为点解佢有打压你嘅籍口嘛，佢有镇压个运动嘅籍口嘛，同埋驱散群众，同埋老实讲我系一个普通群众、嗯。我见到咁嘅环境我都返屋企啦，系咪哇咁乱嘅大哥。系咪喂，我有老婆仔女喎，我第二朝仲要返工喎，我系出嚟抗结啦，我系契弟，我真系得咁多底线嘅啫做人。咁、 嗯、 但系我连我呢啲人都唔出㗎嘛。咁你日后当权者咪好着数囉。喂，你睇台湾都系啦，台湾当年咪又系全部系咁、 嗯， 高雄事件、美丽岛事件，好多话所谓嘅掟石嘅暴乱，其实好多系安插咗国民党嘅人入去，佢啲特工入去，先系撩起群众嘅情绪、嗯，跟住再嚟搞暴乱噶嘛。 其实伊凡民主国家大卓尔夫人都系咁样对付工会噶。 咪咯， 所以其实你全世界都系咁样做，你香港你见到有咁嘅端倪嘅时候，你点样走去应付呢个系第二个课题咯。 但系就有多人当我都系义士啊，系。 亦都有多人当即系话佢呢啲唔啱嘅叫做督灰咯。 咪系啊， 咁你咪 PK 咯。所以点解大家开始喺雨伞民众之后，无论组织者同埋群众，开始有少少灰心就咁解。 嗯，咪你唔够胆督佢出嚟。即系 唯一我哋 反驳佢， 唔系我哋督咯，屌唔系。 咁你咪左交嘅啫， 系咪？我冇所谓，你咪讲我咯，屌真系嘛。 唔系而家系多咗社交， 我明讲你啦。 而家多咗社交媒体呢一样嘢嗰阵时咧，系好容易突然之间有一种舆论压力喺度， 系 俾自己即系当你想去到指正某啲嘢嗰阵时，啲人话喂唔系、你先唔啱喎，咁跟住你就要困惑喺度噶啦嘛。你而家无力感加困惑呢下先最大问题啊！ 我话俾你听，我嘅人嘅立场好简单嘅啫。即系众人皆醉就我独醒，系咪？呢个第一，第二就系话，即使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先系最大嘅道德勇气啊嘛！屌我喺度跟风，屌见到有人围几下，你就唔敢讲真说话，或者自己走咗去，咁你做人都冇意思啦。我系我啊嘛，大佬歌都有歌仔都有得唱啦。 咪所以我觉得咧，而家叫做系。又吓、上次叫做围中联办嗰嘢咧，见到众志同埋清正，你话嗰种合作吓、你话即系如果你话以何志光嘅角度去睇嘅话咧，佢梗系即系咁样叫勾结恶势力啦，系咪？即系觉得清正都系呢啲叫做系，咁佢哋可能觉得清正都系受害者嚟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大佬。即系我同阿院长讲过，大佬即系，如果你系要为呢一班人咧系觉得可惜嘅话咧，咁当日如果呢、這个吴三桂俾人俾呢个清兵，即系佢开咗道门之后俾清兵捉咗去坐监，你系咪要即系帮呢个吴三桂咁样样去上街咧？需唔需要咧？即系我唔知啊，但系事实上客观嚟讲咧，众志同埋清正。其实嗰种合作咧，个关系咧，其实系一加一等于零， 嗯， 系咪？而事实上佢嗰日咧，都已经唔敢搞大台啊， 因为咧喺而家嗰班即系左交加自决派嗰班人里边咧，其实佢系界定唔到朋友同敌人， 嗯， 嗱呢个系佢哋个问题，所以何志光唔系坐得晒嘅，即系你话嗰个系一个路线嘅分歧，我同意嘅。你问我都唔会，我真心的，我唔会话因为打黄毓民，所以我支持清廉新政。对唔住，呢、這个我都唔会，因为起码我过唔到我自己良心嘅底线，因为我觉得呢班人系好有问题嘅成个路线。 嗯， 我今日 endorse 佢，咁第日你 endorse 啊？ 我为咗打个魔鬼，所以我捧起一个即系比魔鬼冇咁丑恶嘅人。对唔住，我都做唔出。即系你呢个系良心底线个问题。 咪所以我见到今日阿黄千峰， 如果你系咁策略嘅话，咁你就即系好适宜搞政治噶咯。 系，所以我见到今日黄之峰佢今日出咗 post， 就系话琴日，即系如果你话之前搞清政嗰两个嘢，你唔出声啊，咁你话唔关你事，你好憎佢系咪？咁而家你话即系搞阿刘小丽，你又唔出声系咪？因为你又觉得佢慢惰系咪？咁而家搞到长毛啦，同埋边个啦？即系再唔出声，咁边个帮你出声咧？咁样样嗱，咁即系咁讲啦，我觉得佢而家咁嘅语气就其实等于就係话都觉得佢哋自己人嚟嘅。清政系自己人嚟嘅，即係要揽嘅。係咪即係大问题就係话其实你对于泛民嚟讲或者主流泛民啦，民主党系好多嗰啲所谓嘅叫做系庄脚地区庄脚，佢哋面对好多师奶，即係佢哋面对嗰啲压力呢，即係嗰啲叫做系市民嘅压力呢，嗰个覆盖面系阔好多。所以如果你话你喺落街面对市民嚟讲呢，喂，民主党佢可能面对啲市民唔比佢哋少㗎喎，其实係。即係佢哋知道个压力系更加。 因为之峰哥或者系即係重视嗰啲佢个市民只系个 Facebook 入面。佢哋只系重视。 接触面唔同。 係咪？ 但你好似话欧轩咁样早两日讲，喂，佢自己区里面都有压力啊，都俾人屌啊，做咩撑佢啊，尤其是 你諗都諗到啦，其实个问题，不过我转头返嚟先讲啦，即係其实个问题嘅核心喺边度呢。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係黄之锋。